分阳光，三公分空气，堵在眼前像一面玻璃。挡住了你表情，剩下只有脚印。如果你回头看。